绕去挖大锯扯大锯，往老门口唱大戏，贴闺女请女婿，小外甥也要去， 酒喝好了饭吃饱了，今天的心情甭提有多好了， 好心情甜蜜蜜，敲打锣鼓唱大戏， 唱大戏那咋去好，唱上还唱亲相恋， 不唱那铺天抹泪的， 唱贵中远， 不唱那插科打诨的， 咱唱人面桃花， 不唱那咬文嚼字的， 那唱唱哪出来， 咱唱一出消愁解闷的《红楼梦》中的刘姥姥。 这穷日子，还请别吃，别吃。媳妇儿嫁给我走了辈分，没法合适，可干着急生闷气儿，生闷气儿。我还有个驴皮筋，我玩狗，粗瓷碗也配不上这喜花纹，我喝。小酒解解闷儿，半夜里睡不着，看这阴台事儿啊。哎，对，你爹勒紧裤带， 爹裤带勒紧了，我还是饿。 你别烦我好不好，去，把我惹急了，我让你尝尝你爹我的醉拳。 妈妈， 我说马是爹，你跟孩子发这么大的火啊， 我心里腻味。 你看你，你本事不大，你脾气还不小，整天你就知道喝酒。你还狠的，我看你牙是个埋汰，那咱家的日子哪有银子让你喝酒啊？那你可好，有枪顾嘴，你麻食鸡腿你。我说板上爹呀，那你让我说你啥好啊？那你少喝点酒，省下几文钱给你媳妇我买几尺布，你给我做条裤子也好啊，省的一条裤子你说。 哎，对了，你不提这茬我倒忘了，明儿个呀，我上我姑妈家去，那条象牙裤子得我穿。 哎呦，真不凑巧，明儿个我给我表妹相亲去，这一条象牙的裤子呀得我穿。 嘿，两口子就这么一条像样裤子，他有事我穿不了，我有事他穿不了，赶上一块有事了，还真有点柴对不开。说起来呀，真是惭愧呀。 你还知道惭愧呢？就是这一条像样的裤子呀，那猪家还开了线了，我还得缝两针。说得好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呐， 娶妻娶妻吃饭穿衣， 穿衣吃饭， 吃饭穿衣，你把裤子给我。 我不给。 哈哈，你不给我就要抢。 王狗王狗，你听着， 我行啊， 叫花子打狗，你就不耍心狠， 想让我给你搬座金山，嘿嘿，那是万不能。 要喝西北风，要喝西北风， 小孩儿疼，小孩儿疼，多么疼。 出门呢也穿这条裤子，那都葡萄紫朝前。 哎呦，岳母大人，您俩这脑筋真够用啊！ 呸！我要不冲我闺女面了，我啐你一脸冰片。 妈，快，姥姥来了！ 哎，哎呦，白， 姥姥， 哎呦， 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， 瞧我这外孙子，长得结实的像铁蛋儿，多招人稀罕呢！不，招稀罕，真招稀。 姥姥，我饿了。 哎呦，净瞎说，今儿个天儿可是不热。 我是饿了。 哦，你饿了？ 嗯。 哎呦，宝贝儿啊，姥姥给带好东西来了，快去到驴垛子那儿拿去。 哎。 我说这个天儿都到啥时候了，那还没吃饭呢，咋让孩子饥一顿饱一顿的？ 妈，您看， 也拆场？瞧瞧瞧瞧，今儿刚进来，刚过了秋收就闹饥荒，一冬天吃野菜，赶开春一看，一家子全变野菜了。女婿，拿着。 岳母，您这是干啥？ 这根簪子，少说也能换他一斗小米儿，把它拿去卖了吧。 我这就去。 哎，回来。我就这一根簪子，换了米，你吃完喽，咋办呢？ 说了归期还是舍不得，马瘦毛长，人穷志短喽。 我说狗啊！ 岳母，你老都不能叫我大名嘞？ 哟，你还有大名呢？ 有， 大名叫啥？ 我姓王的叫王守仓，守卫的守，粮仓的仓吗？ 哦，守卫粮仓。 嗯。 哎呦。那不还是狗吗？ 哎，可也是。 狗啊！ 岳母，咋还叫啊？ 守仓。看你能不能信天信地不信命，哭天哭地不哭穷。我的闺女眼珠子会说话，我的姑爷要是长毛比猴还紧的那个山高，挡不住南来的烟枪刀，挡不住北来的风。小夫妻同吃同住亲劳动，好日子一定会火红。 岳母，您老说的句句是真理，这一句顶一万句。可是我们庄稼人是今儿享福，我们明儿享福，都是三十晚上的全免当户。 照你这么说，你们就得穷一辈子了。 我不穷咋的？我也不能绑票去吧？ 那你说话咋那一人呢？谁让你绑票去了？那没钱还没朋友。 朋友，我王狗上炕人的媳妇儿，下炕人的这双鞋，我又没有那熟悉的亲戚，做官的朋友，我也上法合适。 那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呐。好好想想，都没有一个跟富字儿沾边的。 没有， 那咋没有啊？那荣光府跟你们老王家那不是拐着弯的亲戚吗？ 人死了道断了。 等等，你们说的这个荣光府是不是姓贾？ 对呀，我爷爷做过小小金官，曾任贾府王夫人的父亲为叔父，这那辈分来说吧，哎，我还应该管他叫姑太太呢。 听你这么一说呀，我也想起来了，你们说的这个王夫人呢，我见过。哎呀，那可是高门大户啊，放着这么好的一门的亲戚，你们不去盘，还缺的脚面紧绷着，大碗面不吃端着，还等着人家那上赶着跟你们走动啊。我说你们脑子进水呀咋着？赶紧去走动走动，要是哪个王夫人能发发善心，八根汗毛比咱们腰还粗。 妈，你老说的虽然在理儿，只是人家大户人家门槛高，怕咱们那高攀不上。 那依我看这事在人为。 哎呦，岳母哎，既然您认识那位王夫人，干脆呀，明儿个您就亲自走一趟，先去找一个叫周瑞的。哎，对，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，我们两家关系极好，让他领您进府，这不得了吗？ 对了，你说的这个周瑞和他老婆呀，我认识。不过你说我这么大岁数，还是你 亲妈？脸皮厚吃不够，脸皮薄你是吃不着啊。 那你说我 妈， 还是你去？ 岳母，岳母，这事就您去。

儿。 二奶奶， 带孩子下厨房用些可口的饭菜。 是，二奶奶。 哎呦，今儿我们板儿算是过了年了。二奶奶呀，我这儿谢谢您了。 姥姥，您就别不好意思了。您的意思呢，我知道。像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，外头看着虽是轰轰烈烈，可又有谁知道大有大的难处呢？ 花耶， 先给姑奶奶花。 大点声， 给姑奶 穷人跟着富人走。 啊，你小子又上这儿捣乱来了啊！ 徒儿变成聚宝盆， 我让你走了。 Thank you. 了结了？ 了了，拆散了一对鸳鸯，静心师傅出了一口恶气。 送来的银子如数吗？ 如数，不多不少，3000两。 嗯，那静心师傅做事还算有板眼。 二奶奶，不是他做事有板眼，您帮了他这么大的忙，这点小意思哪里抵得上您的恩情啊？ 平儿，这些银子你放好了，一两我也不想贪。为了圆全他们这码事儿，我烦了很多的人，这些人呐，我要挨着个儿的打点。 哎，我记下了。 疯丫头！ 哎，老祖宗、太太、小姐、宝玉兄弟，开宴喽！ 疯丫头， 老祖宗，疯丫头，你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？ 地上跑的不如天上飞的，天上飞的不如水中游的， 是鱼， 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，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，这没有腿的不如十条腿的， 是螃蟹。 哟，还是老祖宗脑子像车轱辘似的转得快，一猜呀就中。 你这小蹄子嘴呀、啊像是油葫芦， 还不是老祖宗宠的他。大明儿啊，我翻到屋里了。 我喜欢他这样。再说，你这侄女儿又不是不知高低的孩子，女孩子家嘛，原该就这样。 老祖宗一夸凤姐姐就没完，难道要饿死我们不成吗？ 这又是个催命的。来来来，快入席吧。 来来来，快入席吧。老祖宗你上座。 好好好。 身子骨还这么硬朗，比我呀大好几岁呢，还挑着担子满世界跑。我要